好，歡迎大家回來 www.radio99.tv， 今次沒講錯了吧？ 絕對沒有， 剛才沒睡醒。 哦，而家瞓醒啦！ 而家瞓醒 啦！即係頭先成個節目期間，你瞓咗啊？ 嚇一嚇醒！ 哇，嚇得我啊！ 係啦，俾呢個古仔咧，即係雖然咁多年啦嚇，15年咯，但係聽起上嚟仍然咧，即係毛骨悚然，係嘛？即係竟然咧有一班咁嘅狂徒啦，20多歲仔啫，點解會做出啲咁即係傷天害理咧、咁唔人道嘅事咧？即係咁喪心病狂啊！你殺人都算啦，仲要碎屍都算啦，仲要將個頭割出嚟咧，就擺落喺個公仔度咁。 其實反而佢中間嗰個虐待嘅過程咧更加恐怖，因為那個人係生勾勾噶嘛，即係佢死咗之後你點樣整已經係一個另一件事啦。佢虐待咗成個月噶喎， 即係虐待嘅 唔係一個短時間。 玩添啊！佢哋有少少即係感覺到咧， 絕對係玩啦。 即係譬如佢哋即係有時嗰個死者嘈得滯咧，即係佢哋嗰啲對話咧，你想玩就唔好令佢咁嘈，或者封開嗰個窗啊咁樣。即係佢哋都係一個玩嘅心態，好似個虐待緊小動物嘅心態去做。 係咁呢一隻咧，咁唔係成 ，sorry 呢一個啦嚇，即係咁不幸嘅女子咧，就叫做范敏儀啦，咁啊叫做阿 Map 啦 ，MAP 嘅個名叫。喺當時咧就23歲嘅啫， 其實好年輕噶。 點解會其實當時咧法醫咧就攞咗個頭骨，因為佢所剩低嘅就一袋內臟啦，同埋一個頭骨啦。咁但係嗰個頭骨咧，佢哋當時就攞過去做一啲即係對照啊，咁樣嘗試咧就揾翻佢個即係身份啦。咁啊當時咧都話咧冇辦法證實到係佢，因為個頭咧已經係煲到熟曬咧，就揾唔到 DNA 啦。同埋咧嗰個頭骨就對照唔到嚇佢生前嘅照片，總之係唔能夠咧確實知道咧佢就係范敏儀啦。 會唔會係即係嗰時嘅 DNA 技術同埋而家嘅 DNA 技術係有啲唔同嘅？ 佢煮熟咗就唔得噶啦 ，DNA 而家都唔得嘅， 煮熟咗，因為你冇咗好多即係死曬嘅嗰啲細胞攞唔到。咁同埋咧，當時因為證實唔到佢身份啦，但係因為阿方咧頭先話嗰個證人咧，佢口供裡面已經係講曬係有一個女仔係咁樣俾人哋虐殺，佢睇曬成個過程嘅，所以咧當時佢嘅口供係相當之重要嘅對呢一單案嚇。 同埋即係我睇到咧，佢哋話係認非法處理屍體咧，即係其實佢哋可能開頭認嘅時候咧，就以為即係非法處理屍體咧係判係輕重嘅，佢哋又認咗㗎啦。咁所以其實咧，我聽翻嗰啲即係睇報道咧，佢就話其實間接就已經承認咗。即係阿范敏儀就係呢個屍體啦，咁樣。 係咁嗱，當時亦都係因為佢哋亦都係承認咗啦，所以咧就可以確定到佢身份咧就係范敏儀啦。咁啊，不如講少少范敏儀身世啦。23歲嘅一個夜總會嘅公關啦嚇，咁其實咧佢本身咧都有個仔嘅，當時咧就歲半啫。咁啊，同居男友咧就同佢媽媽一齊，即係同居男友咧就同自己個即係佢自己嘅媽媽一齊住啦，跟住咧就個仔咧就擺埋喺嗰度。咁啊，范敏儀咧就父母都喺內地嘅。咁話説警方咧一路都揾唔到佢父母咧，去即係冇得認屍添啦。其實認個頭骨都 冇。處理 翻呢件事。揾個姑媽嘅啫嘛，最尾係 啦，即係認俾個想俾個頭骨揾人去認下咧都難嘅。咁但係男朋友就話真係認唔到啦。睇一個人頭骨，哇！你唔係真係長啲或者闊啲或者係即係點樣或者啲咩特徵，其實你真係唔會睇到知道人嘅頭骨係點噶嘛，係咪先？平時係有肉嘅係嘛，有皮毛嘅咁。 即係同你咁熟，其實我都唔認得你嘅頭骨。 你如果得翻頭骨， 大約咯， 我都冇可能。 我想講你得翻頭骨，就好難認。 我都就嚟係啦。咁變咗就算你話似咧，都唔可以確實啊嘛，即係科學上唔能夠證實。咁所以咧，當時都係靠口供啦，就確定咗個身份。咁佢原來咧，點解會去咗呢個單位咧？説來就有段故嘅。咁因為咧就案中有三個被告啦，一個叫陳文樂啦，就33歲啦。咁另外梁勝祖咧就都係20幾歲，同埋一個梁偉倫啦，都係19歲嘅啫，即係10幾、20幾同30幾都喺曬度噶啦。咁就佢哋三個咧就。其中咧就陳文樂咧就認識呢個女死者范敏儀啊，點樣識嘅咧？點樣識嘅咧？ 即係佢哋其實咧就係因為咧阿范敏儀咧係有做出蹤嘅 失蹤 嘅，咁咧而係阿樂仔啦，即係阿陳文樂咧就係喺即係有即係類似馬夫，同埋喺嗰個即係馬 即係 keep 下啦，我哋叫 係啦係啊，嗰啲叫 馬奶 住係啦係啦係。即係看管㗎啦，咁而係相識嘅，咁樣咧收尾咧就係即係阿樂仔咧係仲係即係即係收留過阿范敏儀嘅，咁樣，咁而係范敏儀咧係有一次咧就話突然間咧阿樂仔起身嘅時候咧就唔見咗4000蚊，咁啊同埋啲 原子筆啊、電話啊咁樣。 誒名貴嘅呢個火機啦， 即係火機啊咁樣唔見得嘅嘢。咁就好興， 仲好中意用啲咁嘅丟 磚嘅 砰砰聲咁啊，仲係 尤其是出嚟行咁樣啦，即係嗰啲係。咁跟住唔見咗咧，就冇辦法啦，揾唔到佢啦。咁啊好興啦，收尾咧就喺荃灣嘅地鐵站咧就係撞翻佢。係啦，嗰陣時咧就係阿范敏儀咧，亦都係同緊佢男朋友阿細咧喺埋一齊嘅。咁阿細都係當場先知嘅，所以都好興啊！你做咩搶人啲嘢好興咁樣？咁喺嗰陣時咧，佢哋就即係共識過啦，就話要即係要還翻錢啊，慢慢分期還咁樣。咁而范敏儀都係解釋咧，係因為嗰陣時點解要偷咧，就係佢媽媽有病， 佢阿嫲有病， 阿嫲有病，所以要即係急轉，即係要 周 轉啦，係啦咁樣。咁收尾咧就即係話要分期還咗，佢本來都係分期還錢嘅，但係收尾咧阿細咧就突然間就好似就係俾人拉咗， 冇 拉咗入去咁啊，冇人即係個經濟支柱冇咗， 因為我阿細本身都係有毒癮噶嘛， 係啦， 俾人拉咗出去入去戒毒。 係啦，咁啊跟住冇咗呢個經濟支柱之後咧，就係冇還啦。冇還咧就阿樂仔咧就揾人咧就捉咗范敏儀咧就去嗰個單位度，係啦，咁啊問責啦。咁樣啦，咁啊開始咗呢件事嘅， 即係逼佢還錢係嘛？ 其實佢有偷嘅錢係幾千蚊嘅啫， 但一路加落去咯，一路加落去咯，又話啲息就係、是、即係又話要加一萬啊，去到嘅時候又再加多一萬啊，咁樣加來加去咯。 其實我以前咧有個咁嘅經驗嘅，就喺舊樓咧，就喺旺角嗰啲舊樓度住啦。突然間有一日咧瞓到半夜咧，就有人砰砰砰砰咁樣，即係啲粗好粗魯嘅男士嘅聲，我真係驚到不得了。跟住起身咧就開門啦，因為一個人住嗰陣時， 仲開門。 他拍我門，我唔知道，我嗰下我就好驚，但我覺得要開門咯。如果唔係，我 梗係 放火燒屋。 我諗用十五分鐘嚟拍你，你要開門咧。 跟住咧，一開嘅時候咧，哇！紋身大漢兩條咧就喺我面前啦。咁跟住咧，佢就話： 有冇著衫？有冇著衫啊？有冇著衫啊？ 有著衫就到嗰啲紋身出嚟。咁佢就話：你識唔識隔離屋嗰個乜嘢阿姨啊？咁樣知唔知佢喺邊啊？咁我話：我唔知道，我唔識佢啊。他啊偷了我的手錶啊，不知乜嘢幾千蚊啊咁樣，哇惡到不得了，係啦，跟住直情好像想不走嗰啲啊，咁我覺得可能當時都 可能見你都即係未瞓醒， 我以為我收埋佢呢個阿姨係嘛，咁啊跟住其實我就心諗，如果當時阿姨喺度咧，肯定咧就俾佢哋打身，或者咧就又係類似咁樣滴咗翻去一個單位。 其實你呢個故事教訓人咧，下次係唔好開門，你報警㗎啦，真嘅講真㗎，喂，有人咁樣敲門，你真係開門啫。 咁睇下咩水啊嘛， 咩水都係冇可能開門㗎，花家姐。 鬼啊！我以為 記住啊， 係咯，又裝嗰啲咩防盜眼嗰啲危險。 但係唔知啊，嗰時我覺得好驚，我覺得唔開門仲驚啊。 你問阿等 Sir 應唔應該開門？ 睇下住幾樓啊？ 幾多樓都唔好搞啦！ 如果二樓啊，開窗 走 咩窗先？跟定係咩 window 先？OK， 咁啊，跟住咧，當時咧就講到邊啊？係啦，講翻阿范敏儀咧，就俾人帶咗去尖沙咀呢一個單位啦。咁不如依度咧就出翻少少相咧，就俾翻個單位大家睇下啦。咁啊，當時咧呢個單位就係尖沙咀嘉年威路道31號嘅3樓 B 啊。咁上面咧就點解當時呢幾個人咧？阿陳文樂同埋呢個梁姓組同埋第三被告啦，梁偉倫。點解佢哋會喺呢個單位度咧？因為咧呢個單位咧，其實呢一座大廈咧就係有唔同嘅業權嘅。咁其中一個嘅業權咧就屬於咧就跛豪嘅太太啦。咁啊就佢哋因為啲業權嘅問題咧，就變咗咧就要揾即係有啲紛爭啦。咁有啲空置嘅單位，咁然之後就要揾一啲人咧嚟看住呢個屋。係啦，咁啊，所以咧，當時就揾咗呢幾個小混混啦， 呢啲古惑仔啦， 幫手看住間屋嘅。 一來成世就住埋喺嗰度啦， 當然啦，因為 又花天酒地啦，咩都有出啦，又吸毒啦。 所以點解話嗰層樓會有咁多人投訴呢？其實有人曾經投訴過咧，就以為殺人嘅真係，佢有個人係曾經 嗌救命， 嗌救命去報警，點知？差人上到嚟，發覺原來佢哋只係開 sex party 嘅， 咁好衰噶，因為差人 咁你諗下，咁跟住嗰個人都唔敢再打嘛，因為分分鐘又係呢啲嘢，唔好再搞啦。咁就所以變咗咧，嗰度發生咗好多事，成個月喺度虐打咧，都冇人報警咧，可能就有呢個原因啊。 係咁啊，嗱，范敏儀咧俾人捉咗去呢一個單位之後啦，嚇，咁咧就開始咧就進入一個恐怖嘅深淵啦。咁啊，即係活喺地獄一樣啊。咁啊，我諗佢當時咧，佢嘅即係心情咧都係。相當之難受啦，肯定噶啦呢個，但係咧一路都係冇走到嘅。咁不如呢度先聽一聽咧，究竟當時咧佢係受過啲咩嘅虐待先？ 記唔記得佢哋做過啲咩咧？ 佢哋將啲豉油、生油同埋辣椒油撈埋一齊，跟住。逼我饮， 仲有呢？ 仲有逼我食阿方啲大便啊！ 臭啊，我食唔到，掠翻出嚟。 最痛嘅时候系点噶？ 用打火机，少用啲饮管，滴啲胶落我只脚上面，跟住仲搵啲木嚟磨我伤口，我的脚趾俾啲蜡黐埋一齐，佢哋又唔俾我搣咯。 佢哋仲做咗啲咩侮辱你呢？ 我俾佢哋除晒啲衫，又俾佢哋狂踢，踢咗五十几下，仲踢落我个肚度。 听讲喺你死之前嗰日系吸咗好多冰嘅，仲系生吞嘅添。其实你系因为咁样而死啊，定系因为佢哋虐待你而死嘅咧？ 救命啊！救命啊！唔好再问啦、佢哋钉紧啲木板啊！快啲救我！救我！ 呢一个公案单位咧，相信一定系曾经传出过呢啲咁嘅突木声，系咪咧？但系咧，邻居咧，相信咧都不以为意啦，或者学头先你哋话斋啦，真系有时听到咧，就算你有幻想过系有啲事发生咧，可能都系会唔理嘅。 同埋因为当其时一个空置单位咧，唔知系咪有人喺度做啲装修啊、工程啊等等嘅嘢，其实咧有啲咁嘅声音发出咧，就未必有人即系会在意嘅。 嗯，咁啊钉咗木板之后，更加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啦。咁啊，夏敏仪当时咧受过啲虐待咧，就真系匪夷所思。你谂翻起，即系其实同党消失案入边又系啦，陆志伟。哇！揾佢個頭咁樣擰轉咗，係咪人肉打裝機咁樣嚟冚佢個頭都得嘅？咁、就係參考嗰啲公仔書噶嘛，嗰時係嘛？等上記唔記得？即係就參考啲公仔書。但係你話即係其實有時咧睇翻呢啲同黨咧，佢哋都即係幾有創意，虐待人咧啲招數咧都層出不窮嘅。咁呢一單我覺得最恐怖就係揾嗰啲膠管咧，嗰啲飲管。 其實嗰啲全部都係 滴蠟咁樣滴膠。 其實全部都係日本愛情動作片嗰度學翻嚟嘅。 係咩？有呢個名嘅 我反而即 係咯，愛情動作片。 我覺得最痛咧就係嗰個傷口咧，揦啲辣椒油落去咧，因為我最近咧又生痱滋。咁咧，我老婆叫我話揦啲鹽落去咧，哇！嗰、那個痛咧，我真係我都未試過揦鹽嘅，咁所以我就即係形象到咧，如果係傷口，辣椒油啊各樣嘢咧，嗰下痛咧，即係佢嗰啲人係真係諗到呢啲嘅，即係人哋就係話傷口撒鹽啊，佢哋咪就諗到呢啲咯。有啲咩咪諗到咯，佢當係玩試下你嗰個反應啫嘛。 但其實我好懷疑咧，佢成個嘅虐待過程，因為成個月咁耐啦嚇，即係咁層出不窮嘅手法咧，點解嗰個女事主可以捱得住咧？ 其實點解唔走咧？好似話都有機會俾佢走噶嘛，係咪？ 都有好多嘅原因嘅，我睇翻，即係其中一個就有話佢因為有免費冰食啦，咁所以就唔走啦，虐待少少換嚟啲冰咁樣啦。 但係呢個説法好似講唔通，因為佢嘅虐待真係都幾激噶嘛嚇，即係唔係話少少嘅虐待，即係。係咁樣玩下你嗰啲喎，就係即係身體上嘅痛苦咧，其實應該頂唔住嘅。咁雖然佢即係佢有食冰嘅習慣，老實講，佢出到去都揾到冰食㗎，即係佢可以做嘢㗎嘛，佢本身都係做夜總會㗎嘛，嚇咁佢都揾到錢。其實如果佢要走咧，即係如果為咗錢，為咗啲冰而留低嘅機會，又好似唔係好講得通。 咁我就唔知係咪即係會冰會令到人失去理性啦。咁我就冇試過呢方面。咁第二個即係聽過咧，就係話因為個仔。因為咧，佢話如果佢走咗嘅話咧，咁就佢又唔可以同個仔浪跡天涯，因為佢一定要著草噶啦，其實，因為冇可能翻去屋企噶啦。咁啊，佢自己著草，咁個仔如果喺度咧，就留翻佢自己喺度嘅啫喎，即係個仔喺度喎，同埋話佢男朋友定老公啊嗰陣時， 同居男友 個媽媽對佢哋個母子咧，其實麻麻嘅啫嘛，佢又擔心我留翻個仔喺度，即係 俾人虐待啦， 老人家係唔知係咩啦，唔知係咪虐待，總之對佢唔好啦，或者係去。即係嗰啲男童院定 係即係孤兒院 嗰啲咧，又唔好啦，所以就唔走咯。 董Sir點睇咧？你 我補充少少痛苦度。因為你覺得話點解咁痛佢都唔走咧？咁其實好簡單講就係佢要以痛嚟還債啦，因為佢爭人錢嘛。如果你走去唔虐待你，咪一路條債追唔到。但你一方面咧，一般人就以為佢咁痛到咁盡，點解佢唔走啊？咁我講個例子，以前我見過有人撞電單車爆咗個油缸，嗰個司機啊全身着火，咁啊痛到隨地碌。我親眼睇住佢碌咗30秒到，突然間坐翻起身， 若無其事咁拗頭騷耳、啊嗯，原來痛苦到極點嘅時間咧，冇個感覺， 忘記咗，同埋係好似啊嗰個咩烈火戰車啊，錢家樂咁樣踩完車之後，咪好精神周圍行啊嘛。 我有、我個朋友咧，佢同人打交咧，人哋嗰隻戒指咧戒開咗佢額頭啊，即係成個皮咧跌咗落嚟啊，跟住咧佢仲影相啊。咁我話你做咩可以咁樣仲即係若無其事咧？佢話其實冇咗神經線。冇咗知覺嘅， 唔識痛， 唔識痛啊！其實 咁係嗱，范敏儀咧，其實喺呢一個月裏面，一個月裏面咧，就差唔多日日都俾人哋咧不斷咁用唔同嘅方式虐待啦，係嘛？咁啊，頭先你哋講嗰幾個，即係可能佢每日都已經習慣咗呢一種痛楚，係、啦。咁同埋頭先咧，我哋今日有個神秘嘉賓嚟啊嘛，咁佢都有同我哋講翻啦，即係嚇神秘嘉賓就坐喺出邊，陣間都會出現嘅好似。咁咧就唔係好似啊，直情係。咁咧佢就即係講翻咧，佢都認識一啲咁嘅即係迷幻少女嘅所謂嚇、以前嘅。咁佢哋咧都係即係成日有啲吸冰嘅習慣啦、基本上咧可以為咗食冰咧就真係任何嘅事情咧，佢哋都願意去做，就包括咧同可以同任何男人發生關係，即係為咗少少可能好少好少嘅冰咧，佢都願意嘅，即係完全失去理 性。呢、這個我都即係聽過有啲咁嘅 case 啦，但係我覺得喺范敏儀嘅嗰個 case 入邊咧，因為范敏儀本身一路都做緊嘢，佢雖然咧就屬於喺嗰啲夜場嚟講叫金魚啦，即係唔同啲客出街，咁佢收入咧就唔算係好高，但係都有起碼差唔多20,000蚊嘅收入。咁對於佢一個人嚟講，雖然要養埋老公啦，佢嗰個所謂男朋友基本上半成軟飯嘅啦，仲要養埋仔等等，但其實咧佢都 OK 嘅，起碼佢有收入嘅。咁我覺得佢又唔會為咗呢啲錢而要咁樣。咁有可能真係好似等 Sir 咁講，佢話佢最擔心我走咗之後咧，就不斷俾人尋仇。咁佢啲仔啊，嗰啲佢個仔啊，嗰啲就會俾人搞到。可能佢又唔想咁樣。 即係諗住捱過咗。 希望我哋搞完一輪就厭啦，厭咗咪放過你咯咁樣。甚至其實咧，有人講過咧，就話其實佢俾人捉去當初點解咁順攤跟人走咧？其實佢可以即係唔走㗎嘛。 可以唔跟。 其實佢諗住可能你都係嗌我去啲馬欖嗰度做翻一頭。半個月咁我還曬債俾你咪走咯，咁 OK 啦，總之搞掂條數，大家唔好再煩。但係估唔到佢哋唔係帶佢馬攬去還數，係帶佢虐待咯。 係，咁我諗到揼釘嗰時咧，佢已經知道咧，就係可能自己咧就冇機會再走翻出去。咁啊，講起范敏儀呢一個女仔啦，其實艾莉莉咧都話以前係咪曾經 其實咧 有同佢有一面之緣 其實我應該見到佢，因為咧當其時九一九二九三年左右咧，咁我喺個電視台嗰度做一個助理編導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時接觸到。啲即係嗰個臨時演員做啲臨記，咁我好記得咧係見過范敏儀，佢係應該係做過啲臨時演員，因為佢個樣咧係比較，你如果見到張相你會知道， 佢可以出啊范敏儀張相。 點解我咁認得？因為佢個樣係比較沉鬱嘅，好似好呆滯同埋好苦嘅樣。嗱有另外一張黑白嗰張相係更加苦，正面咧你覺得佢樣好苦，同埋咧其實我知道佢哋好細啲，可能係分分鐘18歲都唔夠噶嘛。但係佢樣係比較成熟好多嘅。咁我就會好認得下呢個樣。咁但係當然我唔識佢嘅名字，因為佢本身係即係眾多臨時演員嘅其中一個啦。咁我就唔認得。但係我記得嗰一段時間佢都係做過一輪㗎啦。 其實好多嗰啲即係可能係冇乜學歷啊，或者專長嘅，即係以前啲少男少女好多都係做臨時演員喎，有嘅。 同埋對演藝有個夢想，希望俾你哋呢啲編導睇中。 我見到嗰一紮咧，又唔可能我唔知有冇啲咁嘅人，但我見到嗰一紮就應該係冇嘅。佢哋完全 行屍走肉， 行屍走肉絕對。即係你如果睇過周星馳嗰啲片，嗰啲臨時演員係一個喪屍咧，佢哋 exactly 係咁嘅。點解咧？因為佢哋一日係咁開嘅，即係喺臨時演員公司就揾曬一紮人啦。總之呢扎人咧就放咗工咧就去佢哋宿舍。咁你去宿舍做咩？男男女。女梗係嚇無天無地啦，咁第二日又開工，開工之後又去第二度開工，咁其實每一組咧可能得嗰80蚊、90蚊，好少錢嘅啫。佢哋根本上就要靠住成班一齊咧，又去同個公司啊食飯啊，同一齊玩啊咁，基本上佢哋唔會翻屋企嘅，咁亦都冇瞓覺嘅，所以佢嚟到嘅時候咧，佢真係一個喪屍嚟嘅啫。所以點解你？所以佢哋個個都係唔知道自己做咩嘅，你唔使諗住佢哋會做啲咩，佢只係可以坐喺度喺呆下呆下咁嘅啫。 咁啊，好可惜啦！喺現實生活裡面啦，佢就做咗一個咧應該冇人想做嘅女主角啦，就做咗呢一單 Hello Kitty 嘅虐殺案嘅女主角嚇。咁就原來咧喺佢遇害之前咧，好幾年咧，我哋都有一位東粉啦，我哋嘅粉絲咧，原來都喺教導所度咧認識佢嘅喎，係啦。咁啊，我哋都同佢做咗個專訪嘅。喺咁呢個時候咧，就請阿 Tracy 啦嚇講下。阿 Tracy 咧就講下啦，佢當年咧曾經同阿范敏儀相識嘅一啲經過，同埋對佢嘅一啲印象。我聽聽。 應該大概喺92、93年左右啦。咁我喺大潭懲教署裏面嘅一個拘留室等報告嗰個 包，啲叶包咯，唔知叫咩咧。系啦，嗰、那个地方识佢先嘅。系啦，咁就当年就因为我自己犯咗啲小事啦，等紧入法官报告啊、教所报告啊等等之类嘅报告，咁样识佢嘅。 你印象中嘅佢系点样噶？当时 其实佢个人咧，你话佢黑唔黑，佢又唔会，佢唔出声，但系完全咧就系、是、即系毫无表情啊！人哋叫你做乜啊？上次姑娘，下次啲即低下階層，大家都係囚犯噶啦，咁慘咯，佢都可以恰佢或者點佢做嘢都可以嘅，係咯，佢唔出聲，唔會反抗，唔會話我俾人恰啊，咁舉手話俾人哋聽，唔夠膽做呢啲嘢，冇自我保護能力。 記唔記得佢曾經點樣俾人恰法？ 佢去咧扮曬行 cam 咯，似 model 咁行啊，攞佢嚟笑啊，咁大概都係呢啲啦。入咗房咧就即係會叫佢做曬所有應該係自己要做嘅嘢，接被啦，接被對於所有嘅即係裡面嘅囚犯所有人嚟講咧，都係最辛苦嘅。你知道要接到好靚嘅，去做啦，做嗰個做嗰個人本身啦，係啦，完全接衫啊、分衫啊，全部都係要佢自己去即係幫曬人去做咯。佢毫無怨言嘅，但係真係好多奚落佢嘅説話咯。係啊，即係可能有啲帶有啲三級成分嘅嘢啦，係咯。即係會侮辱地鬧啦，鬧到佢係無地自容啦。 咁你有冇同女死者曾經交談過？ 其實有嘅，咁就其實大致上入侵嚟都係大家會問幾句喂衰咩啊？等等之類啦咁樣咯。跟住又即係佢會講翻我聽，咪又係衰吸毒品啊。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㗎啦，都係即係因為你冇意思同佢傾偈㗎，因為你問佢一句，佢先答你一句，佢又會停兩秒先答你。嗰陣時我未清楚佢為人嗰陣時，我唔知覺得佢係唔想答你啊，定還是佢係個人係咁嘅反應係遲鈍。我相信佢都應該吸咗好耐冰㗎啦。如果唔係嗰個反應係差得咁緊要，佢係同我講佢係食過白粉先嘅，係啦，跟住就又再食冰咁樣。咁所以佢收入來源咧，除咗靠我應該都唔知道有冇3000元嘅綜援啦。咁佢有個仔，咁兩個一齊申，即係兩個一齊申請嘅。咁係咯，就係靠嗰啲錢，同埋佢自己亦都有買油，呢樣係有嘅，佢都有講過嘅。 佢有冇提及過佢即係總共一個月可以有幾多錢收入左右？ 咁佢又冇提及咯，總之係愛嚟食冰， 啲錢係攞曬食冰， 食毒品咯，係啦。佢冇辦法，因為佢做其他工係做唔到，而且佢係喺有一段時間係喺嗰啲叫做有剪壓牆嗰度住嘅。咁人哋俾得間房佢住，咁你咧當然要接客啦，嗰度即係有限錢啦，係咪先？嗰度嗰啲都係。 Tracy 咧就同我哋強調啊，叫我哋記住講清楚啊嚇。咁啊 ，Tracy 就係當年咧，佢自己都有吸冰嘅習慣。不過咧就即係 都係當年啦，係 啦，誤入歧途嘅時代已經過去噶啦。今時 今日咧， 係啦，就係一個咧，哇，真係又如花似玉嘅 OL 啦。OK， 咁佢就 即 係佢更加係過來人啊嘛。佢講翻就係話，即係佢點樣睇阿范敏儀呢個人啦，同埋即係佢覺得佢點解佢曾經同我哋講過，即係覺得點解佢唔走咧？因為其實佢都即係吸冰吸到真係呆呆滯滯， 應該係暈暈，係啊，呆滯滯， 係啦。 咁就解釋 到亦都解釋到點解唔係覺得好痛苦，因為可能佢長期都迷迷糊糊，咁其實就唔係。 會唔會對痛楚嗰個感覺可能都會少咗？ 我諗係啦， 神經嘅反應遲鈍曬。 同埋有啲報道咧，即係見到咧，佢話有時會笑添，即係有時可能係即係個大佬叫佢喂，你唔好咁樣揦埋口面啦，笑下啦，俾人虐待嘅時候都笑。咁但係咧有一次咧話係沖完涼出嚟，俾人虐待完沖完涼出嚟咧都笑琪琪，即係唔知點解會笑琪琪嘅。咁啊唔知係藥物反應啊，定係即係佢覺得冇事啦。 咁咪好多幻覺嘅反應喺度啊，即係如果唔係無端端又唔會笑啦，係咪先？ 咁同埋就咁聽完 Tracy 講咧，我反而即係覺得佢真係為咗冰留低，因為佢可以係用曬成副嘅身家或者。即係成份糧去吃冰喎，咁佢而家咁樣喺度有免費冰做咩唔好啊？即係我即係更加覺得佢係因為冰留低。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下場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最後就係俾人哋碎屍啦、肢解啦，係嘛？咁啊嗰個下場比咧1997年咧，即係同黨燒屍案嘅陸志偉咧更加悲慘。陸志偉當年咧就俾人哋咧就燒屍啦，係嘛？佢仲要咧今次係咧睇即係嗰啲咁嘅死無全屍啊，咁啊得翻一袋嘅內臟啦，同埋一個頭骨。留在呢個世界上面，咁究竟即係嗰個碎屍嘅過程係點，同埋呢幾個兇徒啊之後咧有啲咩下場啦？咁大家最近都聽到啦，其中一位嘅兇徒咁喺囚禁當中啦，而家係嘛？梁偉倫咁佢就要求減刑嘅，咁啊呢種種嘅細節啦，仲有其他啲訪問啦，翻轉頭繼續東頭灣道99號，歡迎大家唔好走開。